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二月七号成立了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筹委会，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安哥拉筹委会二月八号在罗安达宣告成立。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和光明星节之际举办座谈会、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此外，庆祝光明星节筹委会二月六号宣告成立，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滨海边疆区委员会主办。